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宁。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温暖的有爱的节目，平时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位帮友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什么样的麻烦，只要是大家能够帮得上忙的，都会积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出谋划策，有相当一部分问题在节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会圆满解决。当然在线下大家互帮互助的热情依然不减，每每听到这样的反馈心里都会暖洋洋的。喂， 哎， 你好。 哎，你好， 我是京城帮帮团。 哦，你好。 我看您今天发了一个反馈的信息，就是那天您不是求助孩子便秘的事情吗？ 对对对，大伙都给我打电话，还有好几个，有5、6个我没接着，通话的呢有3个， 嗯， 完了还发的信息有3个。 哟，这么多人给您打电话呀？ 对呀。 啊，您想到了吗？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这么老多，是不是？ 大伙是怎么说的呀？ 大伙就说有的说呀，尽量就用那个食品调理，多给孩子喝点菜汁水呀，喂点那个酸奶。新鲜的酸奶，还那个益生菌的，嗯，完了还有捏捏扣背的， 反正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帮您的忙是吧？ 对， 啊， 对对对，太感动了。原先呀，真是我觉着好像不是真的似的， 嗯， 这回通过这事以后，哎，确实是相信了，这真是真的，大伙儿特别热情，真的，这是挺感动，真的，哎呀，太好了，这个办的太好了，我觉得咱们这平台真是正能量，真的， 嗯， 太好了，谢谢，谢谢。 那个，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知道。要想感谢我，你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哎，喂，你好。 啊，你好，你好。 哎，我是方明。 哎呦，方明啊。 对对对，是我，你好。 啊，你好，你好。 嗯， 经常听咱们的节目。 我看到您发了一个反馈的微信，说是您求的一个电饭煲求到了，是吧？ 对对对。 啊， 我用那个电饭煲主要是煮粥。听咱这个，我说是叫邻居帮我发个微信求一下吧。结果第二天就是。他们立马就给我打个电话，他那儿有一个，那我说我过去看看那个人，他说你要是没时间我给你送去，我说这么热天不用送，告诉我在哪个车站我就自己去，我就过去了。 我问他多少钱，纸活就不收，后来说什么也不要啊，他看我年龄大，一直提着给我送到公交车站，把我送上车，回来又给我打电话问候，我就特别感激。 阿姨，您听我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我听有4个多月了吧，不会用微信。 嗯，那您现在会使了吗？ 还正在学习，这不是今天正在练习呢，慢慢的学吧，学习会了我就经常参与咱们的节目。 行， 正在参与，我感觉这一身乐趣，想着参与参与试试。 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是吧？ 所以咱这个平台特别好，我感觉听着心里反正挺暖暖的，好多好心人呢，热情啊，我一定会参与进去，只能帮助别人的我一定会助人为乐嘛，这个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想着享受换地久天长。 喂 喂，你好。 哎，你好，我是京城帮帮团。 哦， 哎，我是方明，你好。 啊，您好，方明， 你好，你好，哎， 方明老师是吧？ 哎，对，是我，您好。前一阵您给我们反馈了一个信息，说求助的这个手动血压器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啊，对，刚一开始啊，您播完了以后，就有一个那个是2570的一个人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没接了，后来他就给我发了一短信，然后呢，我就回来，我就谢谢他了。后来就跟着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完了跟我说了一下，白云哪儿啊，完那。但是这些我都记下来了，等到我有功夫呢，我再过去看看去呢。 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听众提供的。 啊，对，这个节目我听了好几年了，一直就关注您这个广播，觉得挺好的。通过您这个广播完了以后，能够帮助我一些人。 坚信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家庭关系教练周凡老师，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常见的，相信听了周凡老师的回答，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听众的求助问题是这样的，我家的孩子已经九岁了，发现他特别不懂得感恩，好像爸爸妈妈给什么都是应该的，也不珍惜，这该怎么教育呢？ 大家好，我是周凡。那这里呢有一个家长提问哈，说孩子不懂得感恩，觉得父母给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珍惜。孩子今年九岁了，其实这种问题我也是经常会听到哈，不仅是父母会觉得孩子不懂感恩，然后很多企业的老板也觉得他们的员工不懂感恩，或者是朋友之间觉得对对方不懂感恩之类的。好，那在这里我特别想要讲一件事情哈。首先第一个，感恩这件事情啊是不能要的，一要就变味儿了，就跟爱这件事情是不能要求的。如果说我要求你必须要爱我，那这个爱当然就会变味儿，对吗？就好像我从来都不会要求我的孩子孝顺我，因为孝顺它是有很强的这种阶级色彩在里面，它有从下往上的感觉，然后还有某种回报和某种责任，某种世俗的这种标准在里面。但是一旦这个东西套上了这些道德和世俗的标准枷锁之后，那种发自于内心的爱其实就会消失的。你看一个小宝宝刚刚出生的时候，他看着父母的眼睛，在爸爸妈妈的怀里面躺着的时候，很小很小，很香很软，他看着你的眼睛，你是能感受到这个小宝宝是爱着你的。但是他并不懂得感恩这个概念，他也不懂得二十四孝的故事，他也不懂得那些伦理道德，但是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爱着他的爸爸和妈妈，而这种爱他才是真正的无条件的爱。所以当我们想去要求孩子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某种程度上把我们对他们的爱和付出变成了某种交易。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你看很多父母都会说觉得孩子不懂感恩，不妨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孩子不懂感恩呢？你为什么就判断孩子不懂感恩呢？在我看来，孩子一定对父母都是有很多的爱和感恩的。我记得在今年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家大女儿就给我送了一张贺卡，然后上面就写着，谢谢妈咪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啊，你是雨天的太阳，你是夜空里的星星啊，我永远爱你啊。你看孩子是很懂得感恩的，他知道我们养育他照顾他。然后那天我接我的小女儿从校车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把他手上的一小把小花送给我，然后他说这个是老师送给他的，然后他就把它送给了我，跟我说，他说妈咪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吗？然后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说你蹲下来，然后我就蹲下来把耳朵靠近他的脸，然后他很小声的很神秘的对我说，谢谢你养育我们长大。你看其实孩子都是很懂得感恩的，那为什么这个提问的父母他觉得孩子不懂得感恩？那当然可能是他们家的家庭氛围和他们家的关系让这个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去说出这样子有爱和有感恩的话。因为他们之间充满了烟硝的这种火药味儿，然后每天就是各种控制和反控制的生活。那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孩子感恩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你期待孩子以某种形式来回报你或感恩你，但是你会发现说，当我们在期待孩子以某种方式回报和感恩我们的时候，那其实你也就这样的付出是有价值的，才是划算的。那么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你就会认为说，他不珍惜你的付出，或者是不感恩，或者是觉得你的付出会让你觉得很有牺牲感啊。那这个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所做的会给对方带来压力，因为背后这个东西的付出其实是有很强的控制性在里面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付出其实是一种补偿，那这个补偿其实就是你会为孩子做很多，而且呢你确实也不需要他回报什么，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却并没有爱，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说的补偿。它有两种补偿，第一种就是你自己可能童年里面或者你的内心缺这个东西，可能你现在有了，但是你心里面一直觉得你有一个部分有个洞没有补好，所以你就在有孩子的时候就拼命的给他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种自我补偿，但是你把这个自己匮乏的部分投射在了孩子身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确实是在爱呀、陪伴那时间能够给孩子给的很少，所以你就拼命的拿物质去补偿。那所以其实也是基于自己内在的平衡咯。所以其实当我们这样去在做的时候，这就是传统中所说的溺爱，其实就是指的这一种，就是爱给了，或者说给的很像爱的状态，但是对方却感受不到爱。这个就让我想起有一部电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是成龙和吴彦祖演的，叫做《新警察故事》。那个里面的男主角之一就是吴彦祖演的那个叫阿祖，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被他的父母大量的给予，但是这个给予里面就是补偿，当然其实也有压力啊。然后他妈妈用的方式就是补偿，就是不断的塞钱给他呀，然后不断的去弥补他，但是他爸爸就不断的给他压力，说你这个不孝子，你真是丢我的脸呐、啊，你怎么一点都不上进啊等等。所以这个阿祖他整个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枯竭的、匮乏的，所以最后就走上了一条犯罪的、自毁的一条不归路。虽然阿祖的父母都是在他们的领域中极其成功的人士，但是他们在教养孩子方面却是极其失败的。所以其实教育孩子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智慧和需要不断不断学习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孩子不懂感恩的时候，去责备孩子不懂感恩，这绝对不是正法。因为当你去责备他的时候，其实你就从一个错误的方向再去促使他变得更加的远离父母和变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所以当孩子真的是变成说你为孩子付出很多，但是孩子却没有收到，那么父母需要去思考和去反省的是自己在给出的方式和状态上一定是有很多需要去提升的点。而且父母也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需要去问自己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为孩子做了，那孩子他并没有以我想要的方式来回报于我，来做到什么，或者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感恩我，我还愿不愿意继续为他做？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当然可以继续为他做。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说，如果孩子没有因此而感激于你，或者是做某些让你觉得感觉更好的事情，比方说更听话呀、更顺从的话，那么你就因此就觉得很生气，就不想再做的话，那你就不要做，因为这样只会累积你们关系中更多的问题。而且你在这个关系中付出感越多，你就会越愤怒，你越愤怒，你对对方的态度就会越糟，然后这样的敌对关系也就会越来越强烈。而且当我们真的想要让孩子学会感激感恩的话，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我们要先去示范。如果你很少感激孩子，很少感激他的配合，很少感激他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需要去配合你，或者是感激他做的一些事情，你也觉得孩子所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应该的，你也觉得他从来没有为父母做过什么，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什么，那么从来不觉得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有真的去做点什么的话那么你教不出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其实也是一件特别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真的想要让孩子学会某种品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先展现出那种品质，并且把这种品质先让你的孩子体验到，那么他自然的就会学会了。 静静地离去。 即使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一年一年风霜遮盖了笑脸，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是不是春花秋月无常，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从此不知你心中雨冷。 帮助别人可以是举手之劳，而感恩父母却是永无止境。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内容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故事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 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闹冷漠辛苦。每天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生结束，爱好残酷，要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爱家恨等于什么， 你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 一二五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皇城根下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匆匆忙忙，抬头望望，回头瞧瞧，对生活喊声暂停，发现片刻的美好，主动让座的红领巾，无私奉献的活雷锋，你可曾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感受幸福？你是否也渴望助人为乐，变得阳光？让帮助传递 FM 107.3京城帮帮团，帮帮帮帮。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来泰花卉的王景刚。景刚你好。 大家好。 到了夏天呀，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极端天气，比如说连续几天的高温酷暑，比如说突如其来的冰雹大雨。那么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我们该如何养护我们家的花花草草呢？我们先来说高温吧。 高温一般的都在35度、37度甚至更高的温度。最近常听到的朋友就说，哎呀，家里的阳台的花又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掉个花苞了，干死了，各种问题。生产基地的话，这个季节是在疯狂的是在降温的，采取各种措施要降温的。但是我们在家里多数的时候是把花放在这个南侧的窗子边或阳台，这个时候呢持续的高温，这种蒸的环境，这种环境呢对花是十分不利的。我们邻居的朋友呢，他是在一层的话，他有一个下跃，有一个阳光房，半地下的这种效果，他家的花是长得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他让我分析原因，我说呢，第一，光照满足了没问题，第二呢， 温度相对稳定，温度高的时候呢它反而没有那么高的温度，所以说他家的花长得是最旺盛最好最没有出现各种问题的。 嗯，那如果我们家里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适合花草生长的环境该怎么办呢？ 可以把花给换个位置看看可不可以换个位置。 嗯 啊，第二呢，我们南侧的窗子肯定有纱帘，还有一层厚帘，可以把纱帘给它遮上。再一个呢，就是适当的降低室内空气温度， 尽可能的做好一些防护吧，让它这个温度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和正常的状态哈。 对，不要说极端的温度特别高，一开空调温度开得特别低，这样对它也是不太好。 对，虽然不像冬天那个昼夜温差，但是我们屋里面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而且还要及时的浇水。 好，这是热的啊，还有就是突如其来的，比如说像冰雹。前两天我们有个邻居家，他在一楼嘛，院里面种的这个那个的，在农村说那边下雹子了，瞬间说全部给打得乱七八糟的，还能恢复吗？ 这种灾害类的天气在夏季偶尔也会碰到，会有15分钟到半个小时这种狂风大雨然后冰雹的现象。有一个那个客户的他的花园呢，头一天去的时候还好，第二天给我发的照片就是 一片狼藉， 一片狼藉，简直没法看了。所以说对植物的损伤会非常大。面对这种情况呢，只能说在灾害过后呢，我们就要把断掉的枝折的枝都要修剪掉，不要这样的话对它的恢复会有一定的好处。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给它用一些肥料呀，喷一些药啊，让它尽快的恢复， 也是做一些补救措施哈。 对的。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养的球兰叶子上啊出现了好多白斑，而且花架子上都是那种黏糊糊的粘液，这是长虫子了吗？ 这种是现在家里比较常见的一类虫，好在好多植物上都会出现。这种是粉介，这种粉介呢常见的就是堆蜡粉介和长尾粉介，治的话也比较麻烦，不是很多的虫子，不是很多的话我们就可以拿纸啊或布啊把它给擦掉，它一般都藏在叶子的背面或枝杈的这叶子的叶柄，这样的话我们要及时的给擦掉，每一片叶子都要检查掉。 嗯， 这样虽然会比较麻烦，但是相对清除的比较彻底。腐殖喷药专门有这种治介壳虫类的药 啊，就是 可以喷一下。 首先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正面背面包括这个枝杆上有这个东西的地方都把它擦干净， 都要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呢，去市场上买专门治粉介的这种喷剂药。 对， 球兰其实还是大家很喜欢那种花啊，因为它开花的时间挺长的，虽然那个卖相看上去哈、啊、不是很美，但是花开的还不错、 啊、还是很流行的。 嗯，这是球兰啊。下面这位听众呢问到这个问题啊，也是大家在种植花草方面挺常见的，就是他们家呀有好几盆吊兰，他们家这些吊兰啊有好几盆分盆，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叶尖都是黄的。其实不光是吊兰，有时候像我们种的那种比如说像那种散尾竹吧， 凤尾竹 啊，凤尾竹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那种叶尖都是黄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么几种原因吧，一个是干得太厉害了，浇水不及时，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湿度小，三呢就会是缺某种营养。如果具体到凤尾竹上的话，一般都是缺特别微量的元素，并不是咱们常规理解的缺氮肥之类的、 哦、 它有可能缺铁呀、啊、缺硼啊，缺那些锰啊，缺一些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导致的这种。 那如果是普通的吊兰叶尖黄的话也是缺东西吗？ 我考虑的话，一是缺肥及时补水，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湿度要有，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经常可以往叶子上喷一喷水，会有改善的。 好，这位听众也是出现了叶尖发黄发干的问题啊，它是幸福树的盆栽，原因是一样的吗？ 可以考虑的话是水浇多了烂根，还有一个就是光照小。 哦，你看同样是叶子尖发黄发干发黑啊、这个成因都是不一样的。那它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发干的情况，需不需要把那个尖剪掉呢？ 如果是这一片叶子黑的面积比较大的话就直接把它摘掉，如果说黑的面积小的话，您可以把它修剪的给修掉。昨天的话我就去一个客户家，他家的也是幸福树，也是这种状况。他家的原因呢就是水浇的稍微有点多，北侧窗子附近还经常拉着窗帘，导致这种光线不足所导致的。 好吧，这位听众的桂花也是叶子发黄，是什么原因？ 是发黄还是发黑？ 桂花叶子总是干黄，这是他的形容和描述。 干黄， 嗯， 我的建议是把不好的叶子统统的摘掉，不要那个 舍不得， 不要舍不得，摘掉之后合理的肥料 然后给予合理的光照，这样的话它还可以长新叶子，等它再长新叶子相对来说就好得多了。我们北方这个水啊，浇花确实会有点问题，所以说硫酸亚铁和磷酸二氢钾这类的肥料养这类的花还是要常备的。 嗯，不是说光把那自来水晒晒就行了哈，就是该补充一些肥料和一些元素，您得给人使上劲儿。 是的、 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是这样的，我有一盆袖珍椰子，日照充足，平时不缺水，可是怎么不长个儿呢？也是现在挺时髦的一个家庭的小摆物、 袖珍椰子这类的花应该非常好养。 你可别这么说， 非常好养， 在我家就牺牲了。 阳光，首先阳光不能暴晒。 哦，不能暴晒。 对， 嗯， 如果阳光暴晒的话，它肯定会干得很快。如果你不及时浇水，对它的损伤会特别大，就像人一样，元气受伤了，你让它长个子或干这干那，它都不允许的，它都受限制了，本身生理就出现了障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您的盆里那个土够不够多，是什么样的盆栽，如果缺土的话加点土，再加点颗粒肥，然后把它放在半阴的环境就是就好了，千万不要暴晒。 好像在你眼里很多花都特别好养哈，但是到了我们手里就不行了。 养花也像做事情一样，天时地利人和一定要因地制宜。 另外呢想问一下景刚，就是在你眼中啊，你都觉得特别不好养的植物是什么呢？ 福禄桐。 家里面的吗？ 对，在家里相对来说还真是不好养。 为什么呀？ 它对环境要求相对高，光线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水浇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病害，虫害倒是很少。 哦，忒难伺候是吧？ 对 啊，这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第二位的呢？ 排在第二位的，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别的其他都还好。 好吧，这天聊不下去了，有点尬聊的意思啊。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我想问问他知道吗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我要为你改变多少才能让你留下来，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你就没有看出来。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在等待中老去枯萎。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 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我们家附近有处春秋开金银花的藤蔓，特别茂盛，香气四溢。他说我呀，从那上面呢剪了几根，说把它就直接插在那个花盆的土里，能不能生根发芽呢？ 可以，可以，但是如果能配点生根粉就好了。还有，一定要把那个叶子呀什么的都要摘掉，而且不要让它枝条留好长好长，因为枝条留好长的话，它总体上来说，它的水分和营养它会供不到最前面。啊，对它的那个就是生根呀、啊，对它这个生长啊都是非常不利的。 所有的这种扦插类的都是同样一个条件，首先剪的不要太长，另外呢剪下来之后上面的叶片要摘掉， 要摘掉。 另外呢还有就让它先培养出根，用好的机制，然后再想着怎么让它枝繁叶茂。 是的。 这位听众说，绣球花每年都开花，但是今年怎么就不开了呢？是花期推迟了吗？ 绣球花有早一点的品种，有晚一点的品种，但是相差不会差一两个月。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是不知道这是听众说的是盆栽的还是陆地栽的？会不会冬季有收冻的现象？ 哦，冬天冻着了 啊， 夏天它就跟你犯病是吧？ 对，而且也养分足不足？ 行吧，这位听众啊，养的六月雪松树盆说开始挺好的，现在叶子黄了也死了，说怎么办呢？如果再养的话怎么养呢？ 这个花的话夏季不要暴晒，其他季节都可以见点光。特别喜欢水，如果有一次可能忘了浇了，或浇水不及时，浇的水量不够，它就会掉好多叶子，所以有这么反复几次的话，它就基本就不行了。所以说、养护这类的花呢，需要勤浇水，经常喷水，然后适当的肥料也要供得上才可以。 就是特别喜欢水的这些植物，是不是就是家里面就不能缺人？您说您上哪儿玩个十天半拉月的，这花就不行了吧？ 绝对不行、除非有亲戚朋友帮你照顾。 所以就是这些一定要考虑好了啊。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也养球兰了，但我现在不想养了，扔了之后呢还有那个花架子，他说我剩的这个花架子还能养什么花啊？换一种植物。 要下垂的植物，常青藤也可以啊。常青藤还有绿萝，垂钓的绿萝，垂钓的这种常青藤都有比较长的，都非常漂亮。 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是养的山影，山影， 山影叫山影泉、也叫山影、 就是也属于那个 仙人掌科植物， 仙人掌科的哈、养的这个山影特别高，但是不出叉，沙头会不会留疤？什么叫沙头啊？ 就是 剪掉是吗？ 把它生长点破坏，然后憋一下下边的。 哦，这个词用的啊。 它这个跟它的光照有关，看看您那个光照是不是特别充足的光照。其实这个季节可以暴露在阳光下的才可以。光照啊，营养啊，就是说如果说植物要想长得好的话，一定要适时的光照、适时的养分、适时的水，还有适时的修剪。都要方方面面都要满足才可以。 哦，好的。这位听众想问的是栀子花如何养好，说我的栀子花花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是光照不足，或者是干得太厉害了，还有一个就是缺铁，基本上都是这个三种原因。栀子花想养好的话其实也很简单， 对我们来说都觉得挺难的。 酸性的水和肥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浇水，及时的浇水。如果我们在南向的阳台温度高光线好的地方，天天浇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水浇的不及时不足，它的花苞会掉，叶子也会掉。 这位听众呢想问的是养的长寿花长了好多腻虫，需要用什么药，该怎么办？ 开窗通风，叶子上喷喷水，这种对它的繁殖有抑制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建议你呢可以买的药叫避虫林，这种药呢没有味道，就是说效果也不错。 就是所有家里面植物长腻虫都可以使它吧？ 对，所谓的腻虫就是蚜虫 啊、 既没有味道而且效果还不错了。现在 腻虫还是挺常见的，所以家里面花草多的话可以常备一瓶哈。 对，像月季花呀，好多花都得这个都招这个虫子， 叫 避 虫 林 哈。避虫林， 对。 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含羞草能够在家过冬吗？就是现在是夏天，您问冬天的事儿。 含羞草的话一般都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它并不能养好多年，或者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当作 两年生来长，因为它并不是常年常绿的这种东西。 哦，就是它长不了那么多年啊。 对对对。 嗯，这位想问的是，绿萝的叶子越养越小，还出现了黄褐斑，什么原因？ 黄褐斑是之前全是绿叶吗？ 应该是，我觉得是不是它舍不得剪，然后那个叶子就越长越长，然后 叶子越长越长越小。像那个我们常见这个绿萝呢，如果说相对来说让它长得比较稳定，那么我们就长长的枝呢就直接把它给截掉，要不然的话它营养会分散，植物的顶端优势会把所有的营养都供应到最前的最生长点最前的部位，下边的话它就会长得不好，尤其这些老的叶片，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用肥的话，它的叶片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嗯，其实这一类植物都是这样的哈，就是您得舍得该剪的时候剪，要不然它就会越长越稀越来越小。 有舍才有得嘛。 对，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听众新买来的栀子花叶子都黄了怎么办？ 把黄的叶子抖掉，或者是掉不了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摘了，还是要及时的补水和酸性的肥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要全部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下次请井刚来继续帮助我们回复。谢谢井刚，那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那天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一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 方小，席子收纳是个问题，拿出来用的时候擦洗晾晒操作起来也很麻烦。前几年用过冰丝席，其实跟床单差不多。全职主妇胡女士有两个孩子，老二才四个月大，孩子在空调间里睡竹席太凉，睡麻将席的话呢，嫩嫩的皮肤上全是印子，而这些问题都被牛皮凉席完美的解决了。 采用三峡库区成年水牛原皮打造而成，上面均匀分布着细密的毛孔，而且这样的席子很柔软，您直接放在床垫上不硌皮肤，动物蛋白呢特别的健康。 关键是还解决了家庭主妇的烦恼，席子不需要洗刷晾晒。就是这样的凉席，现在市面上品种多，价格参差不齐，很多消费者不知道该如何挑选。那今天我们通过官方直营平台为您甄选的就是专柜8900块钱同一品质的凉席，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1999。 没错，跌破2000块钱买到三峡库区正宗的水牛皮软睡席，机会呢只有5分钟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可以当场看到席子的品质，铺在床上是否合适，满意了享受几十年以上的舒适好睡眠，不满意咱们一分钱不收，直接带走。所以啊，想要买牛皮席的家庭，现在就抓紧时间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棕红色的外观四周都是精美的压花，放在家里就是彰显身份档次。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不需要花到专柜的8900，只要1999，就可以把这床天然的牛皮凉席带回家了，享受每一年夏天不需要打理凉席，回到家躺在席子上就是身心放松的时刻。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各位啊，活动还有一分钟时间，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抓紧时间给自己预定一个看席子的机会。5658的朋友说啊，如果是真正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席，那1999元还真不贵，不就是自己办一张游泳卡的钱吗？ 确实，1999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花费啊。但是今天这床席子带给您的是苦下不苦的睡眠质量，是几十年夏天的舒适高端，是对睡眠质量的投资。 是的，那么品质也不要担心，保证都是三峡库区成年水牛，历经了手工揉制几十道工序，40天时间精致而成，绝对不是碎皮压制。1999元一床，仅在最后的30秒钟时间，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看看总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